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广播剧欣赏。广播剧欣赏。 铁窗英魂，策划李立功、杨玲玲，编剧张光烈，导演古文，音乐曾勇，音响建华，录音孙征，合成王敏，责任编辑温艳霞、彭红平。第二集。 15号雷梦霞出来，23号吴海，27号谢明仁，31号李树兵，35号周群，36号吴廷桃。 又一批同志将走向刑场，方志敏心情无比沉痛地立在囚室门前，默默地为战友送行。凄厉的枪声划破了黎明前的寂静，这枪声再一次地提醒着方志敏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国民党同样也会对自己下毒手，必须珍惜这有限的生命，为革命、为党、为民族再留下点什么。想到这儿，他点燃起小油灯，摊开了稿纸，他挥笔写下了5个遒劲有力的大字：可爱的中国。 中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，一个天生的丽人，现在却变成了教化的婆子，站在欧洲美洲各位华贵的太太面前固然是深愧不已，就是站在日本小姑娘面前也自惭形秽得很。 听着，朋友，母亲躲到一边去哭泣了，哭得伤心得很呢。她似乎在骂着，难道我40000000的孩子都是白生了吗？难道他们真的像着了魔的狮子，一天到晚的睡着不醒吗？ 景生，你在读谁的文章呢？ 你先别问是谁的，你说这文章怎么样？ 不错，挺生动的。 来，你看看。 从帝国主义恶魔生吞活剥下救出我们垂死的母亲来，这是刻不容缓的了。唤起全国民众起来斗争，都手执武器。 天哪，这不是造反宣言吗？这是谁写的？ 这是真理的声音，正义的呐喊。 是那个方志敏写的吧？ 对，不错。 你，哎呀，你怎么把我的规劝当耳旁风？你竟然还把他的文章都带回家里来了。 哎，你要干什么？ 我要把它烧掉。 哎呀，你给我站住！ 你放开我！ 你给我！ 不， 你给不给？ 好，我给你，给你。 你 打我！ 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可你怎么能把它撕掉呢？你。 这副镣铐轻多了吧？ 轻多了，谢谢。 我哪有这个权利啊？是你的那位老同学钱处长叮嘱我去办的，在铁匠铺啊特意定做的，才8斤半重。 是他？ 是啊，他今年两脚溃烂，换副轻的或许能好一点。哦，对了，还有这药，也是他给的。 这个钱真轻啊！啊，高先生， 嗯， 请你代我谢谢他。 啊，好，来，方先生， 嗯， 我来给你上药吧。 啊，好， 嗯，哎，这， 哎呦，哎呦，啊，没事， 都烂成这样了。 嗯。 方先生，你怎么了？ 肺结核，老毛病了，都快10年了，时好时坏的。 哦， 对了，高先生， 嗯， 你刚才说的那件事，我可得批评你。 哦，什么事？ 打老婆的事啊。 哦，我那是一时急的。哦，事后我认错了。 他谅解你了？ 啊？ 呵，以后啊。可不准再犯这种大男子主义啊，这在我们苏区可是不允许的，弄不好啊妇女联合会要拉你去开斗争会的。 真的？ 那可不，苏区讲的可是妇女翻身，男女平等。 哎，方先生， 嗯， 听说你们还讲究官兵平等。 是啊， 说当官的和当兵的每天都一律7分钱的菜金，这是真的？嗯， 当然是真的。官兵粮食呢都定量，当兵的每月3斗3升，当官的比战士还少， 哦， 只有2斗8升。 哎呀，怪不得你们能得民心打胜仗。方先生 啊， 你的那篇可爱的中国写得真好。 哎呀，小高啊，昨天你可把我急坏了，放风回来啊，我发现藏在墙洞里的稿子不见了，砖被人撬过。 你刚出去， 嗯， 看守长就派人来搜查你的囚室，只差没掘地三尺呢。幸好我先他们一步，将稿子取走了。 真是好险呐！啊，谢谢，谢谢你，高先生。 方先生，应该说谢谢的是我。读了你的文章啊，真是茅塞顿开，受益匪浅。方先生的爱国之情充溢在字里行间，字字句句撼人心魄。原来我也听信过一些人的话，认为共产党只顾工农阶级的利益，而忽视了民族的、国家的利益。 是啊，有些人承认我们共产党人是革命者，却不认为我们是热爱中国、热爱民族的人。这也正是我要写《可爱的中国》的原因。真正为工农阶级谋解放的，也正是为民族谋解放的人。 哎，方先生， 嗯， 民族解放谈何容易啊！帝国主义多么厉害啊！在我看来，中国像如今这个样子，迟早要亡掉的。 不，只要蒋介石停止内战，一致抗日， 中国是有自救的力量的，中国在战斗中一定能砸烂帝国主义的锁链，获得自由和解放。 朋友，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，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，欢歌将代替悲叹，笑脸将代替哭脸，富裕将代替贫穷，康健将代替疾苦，智慧将代替愚昧，友爱将代替仇杀，生之快乐将代替死之悲哀。你回来了， 前些天还要把它烧掉呢，如今却读得入迷了， 还不是让你给打的。 还记仇啊？我不是向你道歉了吗？ 你呀，怎么又拿回来一大碟啊？ 你看，这是方先生刚写完的清贫。 快拿给我看看。 不给。 为什么？ 我怕你呀又付之一炬了。 你 慧英，说真的，你那天可把我给急坏了，我真担心你一把火把稿子给烧了。你不知道方先生写这些稿子有多难呢、啊、得躲避狱警的监视，得克服病痛的折磨，还得担心稿子随时可能被抄走，尤其是作为一个重刑犯，随时都有可能被押上刑场，他是在死神的阴影下写作的，这需要多么坚强的意志和坦荡的面对死亡的勇气啊！ 看来你是彻底的被这位方志明给征服了， 准确地说是被他那股信仰的力量和人格的魅力所征服、我想每一个有良知的人大概都无法抗拒这种征服，就连我们的前处长，还有这些天像走马灯似的去劝降的党国要员们，在劝降失败恼怒之余，也不得不生出几分敬意啊。 不过谨慎，对你这样做我还是十分担忧啊。 哦， 万一被查出来，那可就是家破人亡的惨剧，我可再也经受不了第二次了。 放心吧，我会小心的。哎，你看 明凡，你买这个干什么？ 有了它，方先生的一些重要文章就可以密写了。这样我拿出来的时候也安全得多， 对， 即使让人看见也以为啊是一叠白纸。 这个办法真好，更安全。哎，这是什么呀？ 啊，刚取来的照片。 哦， 上头要方志敏在狱中服刑的照片。前几天请真真照相馆的师傅去拍的。 给我看看。 啊，那 哎呀， 慧英，你怎么了？ 是他，果然是他。 你说什么？ 景生，还记得吗？我曾经跟你说过，三年前我逃离东北老家，流落他乡，身无分文，一路上不得不以卖唱为生。 怎么了？ 你的，不许抢你！ 先生，这是我赚来的钱，你不能拿走。 是啊， 你的想赚钱？ 你要干什么？ 跟我到仓房里去，钞票的，打打零用的。 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 哎，花姑娘的， 我 的喜欢喜欢的呀！ 放开我！ 住手！把他放开！ 你的。你的是不是 中国人？放手，不许你侮辱这位姑娘。 对， 侮辱？ 是他的，唱反日的歌曲。 中国人在中国的江河大地上，爱唱什么歌就唱什么歌。 你， 何况他唱的是这么一首好歌，唱出的是中国人的含泪的控诉， 对 中华民族带血的呐喊。 是啊， 谢谢你们， 姑娘，您唱的太好了。 大哥， 别怕，啊，好了好了，不哭了。这满船的同胞，都是你的兄弟姐妹， 对， 都是你的后盾。看他们谁敢欺负你， 看谁敢欺负我、啊。走， 这人不行。太不像话了， 把钱还给他， 还给他， 对， 他 不是 还， 快还钱！ 哎， 还！ 哼，你怎么这是假扮？ 把他捡起来， 快捡起来！ 捡起来，捡起来， 捡！ 你捡不捡？ 快捡！ 怎么能这样？ 捡起来！哎， 快！ 我的不相信他，我捡， 捡， 我捡。 欺负人，我告诉你，姑娘。你接着唱，大胆的放开嗓门来唱。 对， 唱吧，姑娘， 唱， 快，接着唱，快 点，唱吧。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， 那里有森林煤矿，还有那漫山。 真的是他， 没错，就是他。锦生，啊，哪天你一定带我去见见这位恩人。哎， 哦，慧英，我有个两全其美的想法。 什么想法？ 烧饼油条，烧饼油条。 妹子， 哎，您要烧饼还是油条？哎，好，我要的。还热着呢。 慧英， 我来两根油条。 慧英。来，哎，你过来， 我说呀， 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我们的钱处长。 钱处长，您早。 赵锦裳，你可是金屋藏娇啊。 承蒙处长关照，允许我进来卖烧饼油条。啊，对了，这油条是刚刚炸的，您尝尝两根吧。 哦，谢谢，我吃过了。哦，这监狱里的规矩你都懂吗？我要多管闲事，明白吗？ 啊，明白。 处长，您放心吧，我都交代过的。 明白就好。 哎呀，糟糕！ 怎么了？ 他朝方先生的号子里去了。 是吗？ 现在我们还不能过去。 哦。 哟，方兄早啊。 又要提审是吗？我说过。不改善监狱条件，我拒绝提审。 不，我是来告诉方兄一个消息的。 消息？ 嗯。这是昨天的报纸，有嫂夫人妙敏的消息，请看。 卑鄙无耻！你们竟然连一个女人都不放过！ 方兄息怒，这可与我无关。哎。一人犯罪，株连九族，我也觉得未免太过分了。 他现在在哪儿？ 哦，就在本城的女子监狱。今天我就可以安排你们相见。怎么样，老同学还是够朋友的吧？哎，你好好收拾一下，我让理发师给你理个发。你瞧，你这满脸的胡子也该刮一刮了。哼，别让嫂夫人看见你这副模样，还以为在我这儿受了什么虐待。我们可是模范监狱、啊、 好一个模范监狱。我问你，克扣贪污犯人的伙食费，让犯人们每天吃的是霉米，喝的是清水白菜汤，这就是你们的模范监狱？在那些普通的号子里，30几个人吃喝拉撒全都在一个狭小的笼子里，空气污浊不堪，臭虫老鼠猖獗，这就是你们的模范监狱？ 好了，方兄，这些我都清楚，我上任以来不是一直都在整治吗？ 哼，我看不出整治的效果。对， 好了，我们今天不争论这个。 钱处长电话。 哦，来了。 烧饼油条，烧 饼油条。 方先生， 你是？ 啊，方先生，这位就是我的妻子程慧英。 哦，高太太你好。 你好，方先生。 嗯， 您不认得我了？三年前在长江客轮上。 哦，对了，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。 对，方先生，那天真亏你挺身而出。我 好了好了好了，别的话咱们改日再说。方先生，这是稿纸，我给你另外搞来的，快收好。 和他们给的一样，太好了，这样啊就不怕他点数了。 方先生，以后啊你写好的稿子就交给我的妻子，搁在这个油条筐里带出去，这样更安全。 好，谢谢 方先生 啊。 有道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，国难当头，小女子也当尽点绵薄之力啊。 哎，别说什么小女子，秋瑾可是自称剑湖女侠呢。 方先生 啊， 一会儿您的夫人就要来了，我们先走了。 啊， 方先生再见。 再见。 方太太，请。 老方。 妙敏。 你瘦多了。 啊，唯一消得人憔悴嘛。 你看你都到了这种境地了，还有心思说笑。 痛苦沮丧悲观沉沦，那就不是你的丈夫方之敏了。啊，夫人来请坐。 哎，志敏，他们还让你看书啊，这都是哪来的？ 向难友借的。 哦， 我既不会抽烟也不会喝酒，不像别人可以用烟酒来散闷解愁，唯一能让我忘怀一切的只有读书。哦，对了，你该记得我少年时候写的那副对联吧？ 记得。心有三爱，奇书骏马加山水，远在四物，青松翠柏结梅兰。 四物啊，得改为五物了。 啊， 再加上竹子。 啊，对。 小敏呐， 嗯， 我们的孩子，松儿、柏儿、梅儿、兰儿、竹儿，都好吧？ 嗯，好。老方啊，他们不会给我们太多的时间，还是先说说你眼下的近况吧。 不，这回啊，我们只谈家事，父母、夫妇、儿女之事。 哦， 小敏， 嗯， 再过几天，就是我们结婚8周年纪念了。 哦，是。 8年来。我们一直是离多聚少，难得在一起的时候谈的不是革命就是彼此的工作。记得鲁迅先生有两句诗：无情未必真豪杰，莲子如何不丈夫。是啊，革命者岂无儿女情长，共产党人也讲天伦之乐，只不过戎马空匆，往往无暇顾及罢了。 不， 小敏，怎么了？好了好了，别哭别哭，该高兴才对呀。啊，对了，还记得我那首快乐女神的诗吗？ 快乐女神。 嗯， 哦，记得。 来来来，擦干眼泪背给我听听。 嗯，快乐女神，你在哪里？我寻你好久了呀。快乐女神啊，可怜我吧，来抚慰我，拥抱我吧。快乐女神忧愁地对我说：可怜的青年，我何尝不愿亲救你呢？ 只是在你周围的地方有许多许多凶狠狠的恶魔，正在张牙露齿地杀人吃人。看啊，遍地血迹模糊，听啊，到处哭声哀楚。我的胆子很小，我怕闯入你的悲惨的世界呀。 但你还是闯入我的世界了。记得你说过，当年你正是在《新江西杂志》上读到了我的这首诗才爱上我的。 是的。 我呢，也没料到一首诗竟真正的引来了一位快乐女神。小敏， 嗯， 自从我们相爱结合以后，你给我带来了许多的幸福快乐。只是我给你的回报太少太少。哎，小敏呐，我昨天晚上啊做了一个梦，你猜我梦见什么了？ 梦见， 嗯， 梦见我们俩了，是吗？ 对，梦见我们俩呀回到了我的家乡七公镇胡塘村。梦境中的胡塘村真美呀、啊、从远处望去啊，村背靠着两座小山，小山上长着茂密的树林，在绿叶间跳来跳去的各种鸟发出悦耳的鸣叫声，村前的池塘水明如镜，晚霞映照在水中，你和村姑们在塘边洗衣服，我们的孩子呀在水里游泳嬉闹、 啊、你别再说了志明。你知道吗， 嗯， 这样的梦我也做过呀。 真的？ 嗯。哎，志明啊， 嗯， 这儿怎么还有人弹琴呢？ 前边的优待 house 里住着好几个国民党自己的囚犯，官还都不小呢，他们可以招来歌女甚至妓女取乐。依我看呢，这琴远不如你弹得好。小敏，我真想再听你给我弹奏一曲。我请小高去把琴借来好吗？ 好。 方志敏要借琴， 是处座。 好啊，琴瑟和谐嘛，这说明他对爱情的留恋。哦，你都听见他们谈了些什么？ 谈的全是父母儿女，哦，还有家乡美景。 好，好。你还看见什么没有？ 我看见他老婆抱着他直哭。 哭？好，很好。多情自古伤离别，谁舍得抛下妻室儿女？这一哭就有戏了，这琴一弹就更有戏了。高锦商， 是， 快把琴给他们送去。 是，楚总。 志敏 啊， 你想听什么？ 随便你。 记得你曾经说过， 嗯， 青年时代读西洋史，你一心想做拿破仑；读中国史，一心想做岳武穆。还是弹那首你最爱听的岳飞的《满江红》吧。 好啊，知我者爱妻也。 三十里红泥长。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《铁窗英魂》，剧中人物方志敏由翟万晨演播，妙敏由方舒演播，高锦生由潘军演播，高七由萨日娜演播，前处长由张新元演播，顾主任由修宗迪演播，日军官由刘铁刚演播，解说雅坤，监制王迪明。连续剧《铁窗英魂》，策划李立功、杨玲玲，编剧张光烈，导演古文，音乐曾勇，音响建华，录音孙征，合成王敏，责任编辑温艳霞、彭红平。第三集。 哎呀，方先生，这么热，该早点休息了。 来日无多，不抓紧不行啊。 不，方先生，我偷偷的得到一个消息，你的案子啊，可能会缓办。 哦，缓办？为什么？ 啊，听说一些民众团体纷纷要求保释你，孙夫人还为此专门致电蒋介石，哦，还有共产国际东方部、苏联驻华使馆都多次呼吁要求释放你。 哦， 迫于舆论的压力，所以政府一时不敢对你下手啊。 嗯，情况不容乐观呐，他们从来就不顾及什么舆论，也许这样一来啊，他们反倒会。 哎呀，血！方先生，你 我这就得给你叫大夫去。 从事革命斗争已经十余年了，在这长期的奋斗中，我一向是过着朴素的生活，从没有奢侈过，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，但为革命而筹集的金钱是一点一滴的用于革命事业，这在国方的大人们看来颇似奇迹或认为夸张，而矜持不苟、舍己为公，却是每个共产党员具备的美德。 慧英， 哎， 你又在读什么了？ 方先生的清贫。 哦， 哎，方先生的病好些了吗？ 哎，还是老咳血呀。 哦， 我请老中医开了个方子，抓来了药。啊，你快去帮他煎好。 哎， 回头我给他送过去。 好。哎，你买这么多报纸干嘛？ 方先生想了解时事。 哦， 尤其关心共产党中央和红军主力部队的消息。 嗯， 我替他找找看。 烧饼油条，烧饼油条。 方先生，来两根油条吧。 好的。 方先生，您还没漱口吧？我先用这报纸给您包着，别凉了啊！ 谢谢。 烧 饼油条，烧饼油条。 遵义会议， 好，太好了。 同志们，同志们，同志们， 什么事儿？ 我们中央红军在黔北取得了大胜利，消灭了王家烈匪军的全部和薛岳两个师。 哎呀，太好了！ 红四方面军在川北，萧克、贺龙领导的红军在湘南同样取得了胜利。 哎呀，太好了！ 更令人振奋的消息是，我党召开了遵义会议，毛泽东同志再次出山的。 哎呀，太好了！ 亲爱的全国红军同志们，我们在狱中热烈地庆祝你们的伟大胜利， 对， 希望你们再接再厉，乘胜前进，消灭白匪，赶走日寇，创立新中国。 不许演讲！ 啊，党国领导， 大党国领 导， 红军万岁！ 共产党万岁！ 共产党万岁！ 共产党万岁！ 这消息是怎么进来的？你们赶快给我查清楚！ 是， 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你们让我怎么向公署交代，怎么向顾主任交代？还不快查去！ 是， 我去。 是。 高锦生。 是。 你留下。 是，处长。 方志敏的文章呢？ 文章？ 嗯。 处长，他什么也没写啊。 什么也没写？不是深更半夜还监察点了灯吗？ 他那是在练字呢。 练字 啊？ 不可能吧。 哎呀，处长，不信我拿给你看呢。您看这稿纸，我都按您说的点过数了，一张都没少，可每张上面写的都是一两个大字，鬼画桃符似的。处长，他这是在戏弄我们呢。 不会是你也在戏弄我吧？ 钱处长，你真会开玩笑，我哪敢呢？ 我可警告你，有人向我报告，你和方志敏过从甚密。 过从甚密？哎，处长，不是您让我照顾好您这位老同学的饮食起居吗？监视他的一举一动啊。 可你监视个什么？这件事你必须给我查清楚，否则我唯你是问。 顾主任到。 顾主任， 好啊！共产党把庆功大会都开到你眼皮子底下来了，你干得不错嘛！ 顾主任，钱某办事不力，愿接受主任训导。 训导？哈哈，不，我应该向蒋委员长为你请功才是。 顾主任，不才没完成使命。 当初你是怎么给我许下诺言的？说作为方志敏的老同乡、老同学，你完全有把握感化他、软化他。可是如今呢，我看倒是他被你更硬化了，而你呢，该不会被他赤化了吧？ 顾主任，这 行了，我回头再找你算账。蒋委员长对我们绥靖公署的工作很不满意啊。 哦，顾主任，不才实在不明白委员长为什么非要我们劝他投降不可。 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嘛。元世祖不是也要力劝文天祥降元吗？委座说了，方志敏若能降我，那意义绝不亚于剿灭十万红军。若非政务繁忙，委座还想亲自出马呢。 主任，可要方志敏放弃信仰，改弦易辙，难呐。 委座来电，要我们再做一次努力。如果不成，那就尽快处决。 那，是， 你去， 啊， 把方志敏请来。 是。 哎，给他卸去镣铐，我在花园凉亭里等他。让人备好茶水。 是。 方先生，哎呀，方先生，你好，你好。哎呀，顾某公务缠身，许久不曾前来看望，还望方先生见谅啊，见谅。来来来，请坐，请坐啊。 谢谢。 哎，来来来，喝茶啊，请请。上等的龙井啊。 好啊，荷花土香气，竹露低清香，好一个雅致的所在，对荷品茗更是别具一番情趣。嗯， 对极了，对极了。看鱼戏星河动，鸟散鱼花落呀，如此人间美景，怎能不叫人心驰神往啊。啊， 如此说来，顾主任是专邀我来观花赏景的了。 面对着良辰美景，不知方先生有何感慨啊？ 你呢？ 哎，方先生是知名的文人雅士，我顾祝同岂敢班门弄斧啊？不过，哎，我算是领略到，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这真乃妙句啊。 哦。 方先生是否也有同感呢？ 非也。 啊， 在方某看来， 啊， 人生虽然当尽欢， 是是， 但更不可忘的是得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才是。 哦， 待天下寒食俱欢颜，才是自己尽欢之时。 高高高高高。哎呀，难怪蒋委员长夸方先生是旷世奇才。哎，旷世奇才。哦，对了，此次我来见方先生，还带来了委员长对方先生的问候。 哦，不敢不敢。 委员长还让我转告方先生，如果方先生能以社稷为重，与政府携手合作，定当委以重任。 是吗？ 是。 哦，那我倒是很想听听他能给我个什么官当的。 参谋总长的位置正虚席以待啊。 参谋总长？ 哈哈，怎么样，不小了吧？ 哼，想我方志敏，别说在共产党内早就是中央委员，中央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，就是凭三省的苏维埃主席这个职务也早就官居一品了。他蒋介石才给个参谋总长，也太小看我方某了吧。啊， 你 再说古人云，道不同不相谋也，我便是当了这参谋总长，委员长恐怕也不会听我之谋的。更何况我这个人天生反骨，他就不怕我这位谋士再谋他的反吗？ 你方志敏啊，方志敏，你也太狂妄了，你的人马已经溃散，自己也已经成了阶下囚，你还有什么资格如此趾高气扬啊？ 哎，不是说请我来品茗赏花的吗？怎么忽然又动了怒气啊？哎呀，看来这茶并非什么上等龙井，非但不能去邪解毒、清热消火，反倒让人急火攻心。 行了行了，你以为你是什么人呢？你不过就是一个靠两条半枪谋反的草寇贼匪而已，居然如此不识抬举。 哎呦，这是什么鸟叫啊？好像闻所未闻啊！这真是啊，林子大了，什么样的鸟都有啊。 我看你是连鸟都不如。鸟尚且知道选择高枝而 去，朽木上的高枝不选也罢。 方志敏，方志敏，实话告诉你，今天是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，你可别后悔。委员长对你可谓用心良苦，给你如此高官厚禄，你竟然放着荣华富贵不要。你 我早就说过，我方志敏为着阶级和民族的解放，为着党的事业的成功，我毫不稀罕那华丽的大厦， 却宁愿居住在卑陋潮湿的茅棚，不稀罕美味的西餐大菜，宁愿吞嚼刺口的包素和菜根。我能舍弃一切，但是不能舍弃党，舍弃阶级，舍弃革命事业。法西斯匪徒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，绝不能丝毫动摇我们的信仰。我们的信仰是铁一般的坚硬的。 够了，我让你硬，让你硬，我看你还能够硬多久。 哦，你可以走了。 是，处座。 方兄，今晚我俩喝几杯。 怎么，处座亲自为我送行？ 送行也算是吧，不过更准确的说，是我来向你辞行。 辞行？这么说你又升迁了？那好啊，祝你仕途通达。 仕途通达？ 怎么了？ 方兄，来，先喝酒。干。方兄，我他娘的让顾祝同那只老狐狸被贬了。 贬？哦，是因为没能让我这老同学就范吧？哦，那这么说，是我牵累你了。看来，我得敬你一杯。啊，仅表歉意啊。 哎，谁让我碰上你这块硬骨头呢？不过，这只是其一。 什么？还有其二？ 其二是我捅到马蜂窝了。哼，搞什么整肃治理，人家都贪你不贪，偏还要整人，先不摸摸人家后台的背景，不栽才怪呢。哎，方兄啊，这官场我算是看透了，要想立住脚就得同流合污啊。世人皆浊我独清，难哪， 人总还得有点良知吧。来，我再敬你一杯，为你良知未泯，总算还有点当年闹学潮的刚勇之气。 不，今天是我来向你辞行的，该我敬你才是。来， 来。 方兄，古人云，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我这就称之为人之将走，其言也真吧。方兄，说真的，作为老同学，过去我敬佩过你。今天咱们撇开什么主义呀、信仰什么都不说，我还是敬佩你。人各有志嘛。对于抱有随九死而无悔信念的你，我再说什么也都是徒劳的。方兄上路之日，钱某怕是不能来为你送行了。来，倒满。这杯酒就算是老同学为你送行。 谢谢。 方兄，令堂大人，我干妈，你就放心吧。我说过，有哺乳之恩，当终身相报，我绝不食言。 身为人子，未能尽孝，此乃我终生一大憾事。难得你有此情此意，那我就拜托了，谢谢。 宝宝不哭啊，妈妈给你盖蚊子布。 我说，你先带孩子睡吧，我出去一趟。 景生，这么晚了，你干什么去啊？ 今天看守所里的气氛不对，我得去看看。 是不是他们要对方先生下毒手了？ 有可能。 那我也去。 你去干什么？ 万一……我得去送送方先生。 晚上你进不去的。 景生， 我先走了。 哎，等等。景生， 啊， 药都熬好了，你给方先生带上。 哦， 还有好几包呢。真希望能给方先生再熬下去。 方先生，还有一小时全所戒严，看来又会有重要的囚犯被处决呀。 哦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？ 8月5号。再过2个小时就是6号了。 还有半个月便是我36岁的生日。这个生日看来只能到阴曹地府和那些先我而去的战友们一起过了。 方先生，今晚上不一定是你啊。 不，必我无疑。高先生，你来得正好，我已经将给你的介绍信写好，是写给我党中央的。 真的？ 信中说明了我和你的关系，你同情革命，帮助革命的事实。 谢谢，谢谢。 另外呢，还有2封信，一封是给孙夫人的，一封是给鲁迅先生的，你快把信收好。 哦，好的。 高先生，请你记住你对我许下的诺言，无论如何，你要将我的文稿送出去。 方先生，你放心吧。 嗯，好，请代我向你太太问好，谢谢她经常给我熬药。 哦，对了，方先生， 啊， 这是她今天晚上给你熬的药。 怕是用不着喝了。 不， 嗯，那就先放着吧。高先生，我自落难以来，承你们夫妇二人友好的帮助，实为感激。 哦，不， 无奈求事之中无以为谢。我想了想，将这幅字给你，聊表寸心，日后或许呢能做个纪念。 雪压猪头地，低下雨沾泥，一朝红日起，仍旧与天齐。 你不是很喜欢这首诗吗？它也是半年前我们相识的见证。 谢谢，谢谢方先生，我一定永久的保存。 看你看你，好了，别哭了。丈夫非无泪，不洒别离间吗？ 可这不是一般的别离。 有什么不一般呢？无非是路程更长一点，去的地方更远一点罢了。人生有死，死得其所，夫复何恨？ 方先生， 好了好了，小高啊，你快走吧。也许过一会儿，我也该上路了。 好吧。我不哭。 对， 因为您是好人，好人自去，必上天堂。方先生， 啊， 我和慧英会为您一路祈祷的。 好，谢谢你。 方志敏， 走吧。 上哪儿去？ 到你该去的地方。 快走，走！还磨蹭什么？快走！ 等一等，这碗药我还没喝呢。 喝药？我看就不必了吧。 此言差矣。生当作人杰，死亦为鬼雄。没有健康的体魄，如何做得了鬼雄啊？嗯， 死到临头还如此狂妄。好，快喝吧。 快走，快走，走！ 放开！我方志敏从来就是独立独行，没有让人搀扶的习惯。难友们，永别了。战友们，永别了。妙敏，我的爱妻，我的快乐女神，永别了。人们都说，死亡是悲哀的，灰暗的。不，看吧，就在我流血的地方，在我埋骨的地方，将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。这朵花你们就看作是我的精诚的寄托吧。如果那朵花是上下点头，那就可视为我对为中华民族解放奋斗的爱国志士们致以热诚的敬礼。如果那朵花是左右摇摆，那就可视为我在提着劲儿歌唱，唱着献给新中国的光明行，唱着献给新时代的欢乐颂。这么美好的一天，绝不在遥远的将来，而在不久的明天，我们可以这样坚信的朋友。 黎明前的赣江，江水呜咽，百鸟哀鸣，一位威武如山岳般的巨人倒下了，一个璀璨如星辰的生命坠落。可贵的是，这位巨人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，以撼天地泣鬼神的精神力量，为我们写下了16篇计20余万字的文稿，其中有脍炙人口的可爱的中国、清贫等光辉篇章。这些文稿是一代英豪的千古绝唱，是民族文化的无价瑰宝。